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政策局发言人12月3日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最近南朝鲜各阶层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群众性斗争日益高涨，在这样一个时期，南朝鲜傀儡集团鼓吹安保危机，疯狂追求对我们的军事挑衅活动。为国防部长官和联合参谋本部议长等军部头头几乎每天巡视军事分界线一带的前方部队和特殊战部队，高调声称要维持对北方挑衅威胁的强有力而坚决果断的惩戒态势，而且派伪军舰艇和无人机入侵我方水域和领空，在西海热点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火炮实弹射击训练等，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不断加剧军事紧张局势。不仅如此，他们提前20天召开原定于12月举行的伪军主要指挥官会议，来在各军种指挥官会议上策划密谋，发起军事挑衅。而另一方面传播什么安保情况，由于有北方利用国阵空白的挑衅可能性而极为严重，北方的核试爆和导弹试射在临近等舆论，在南朝鲜内部大肆散播一种安保不安之感。南朝鲜傀儡集团的所有这些言行是出于一种狡猾诡计的，为的是想方设法要刺激我们来制造出一起冲击性的北南武装冲突事件，并以此为借口镇压南朝鲜人民要求朴槿惠下台斗争，将舆论的焦点转移到安保问题上，以挽救朴槿惠逆贼摆脱灭亡的危机。每当在南朝鲜爆发1960年4月人民起义和1980年光州人民抗争等事态导致傀儡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候，法西斯独裁者无一例外所抬出的是安保和戒严令，而其帮凶就是伪军歹徒集团。维新独裁者曾认为宣布戒严令是一个丹灵妙药，其后裔朴槿惠逆贼及其一伙以极力策划鼓吹安保危机来寻找一条活路。朴槿惠和保守集团处于无法摆脱的危机，因此急口放出安保叫嚣，意图继续执政，然而其已经趋向逼残灭亡的命运是绝对不能挽救的。